各位親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首先咧，都多謝黃牧師同埋貴教會俾我有呢一個機會喺度幫大家一齊分享神嘅説話。相信呢一段經文咧，如果你有去教會有得五年以上，咁呢段經文咧可能係相當係熟悉嘅。我哋通常會話耶穌受試探，今日嘅題目係。魔鬼用乜嘢嚟去试探耶稣呢？有一间工厂入边，咁呢间工厂入边嗰啲工作咧，话重又唔系好重，话轻都唔系轻，搭落只脚趾公咧都唔系好受嘅，不过又唔系咁犀利。咁咧有两个同事咧，平时就都已经系老友记咁啦，成日玩笑啊，开玩笑咁啦。有一天有個同事就穿了 一對新鞋上班，另外一個同事呢就在蹲下在撿東西，拿一個錘子敲下腳趾公，這個人呢就跳起身，哎呀，你不是穿了那些steel toe 那些 safety boot 嘛，那些是鐵頭鞋，我們做的話你不是穿那些鞋上班的嗎？我想試一下是不是嘛。咁呢個咧，俾揼一下嘅時候，當然係跳起身重生曬啦。雖然咧佢呢個係冇咩惡意嘅，話我想試下你嘅鞋係咪真係合規格嘅鐵頭鞋啊嘛咁樣。但係呢一個咁樣嘅事咧，我哋就叫做咩啊？惡作劇啊！今日嘅經文咧，我哋讀到嘅就係耶穌受魔鬼嘅試探啊！普通嘅惡作劇咧，雖然冇咩害啊，但系都唔系受欢迎嘅。而呢度话耶稣受魔鬼嘅试探，如果话嗰个试探咧系从魔鬼嗰度嚟咧，咁肯定咧就唔系好嘢啦，系咪？呢个咧就唔系恶作剧咁简单，而系呢一种恶意嘅试探。所以试探呢个字咧，有人话咧，其实试探佢个原文亦都系试炼。但是呢就看看是那个是从神来的试炼或者从魔鬼来的试探，其实有时都是同一件事的。不过试探这个词我们时常在教会里面用惯，那试探这个词是不是完全是有恶意呢？如果落了一场大雨，那我想在这里行过那边，哎呀浸晒水，那些水又很浊，咁我又唔睇得到咧，嗰啲水有幾深？我踩只腳落去咧，會唔會過埋我嗰個鞋濕曬落咧？我見到地下咧有個樹枝喎，咁我就執起身咧點啊？探落去嗰個水凼度睇下咧有幾深？咁我係想試探一下嗰啲水有幾深，嗰、那個深度。咁呢個試探係中性嘅。没有什么恶坏的或者善的问题。我呢又不知道这位朋友我们呢预备有一个旅行，我不知道这位呢他想不想参加呢，我们这样的设计他喜不喜欢呢，等我呢去试探他的意思先，即是问他打探他。所以这个试探呢也都是一个中性的。但如果试探咧从魔鬼嚟嘅话咧，就绝对唔会系中性啦，系一个诱惑嚟嘅。所以咧，另外一啲文字嘅译本咧，就将呢个试探咧，干脆就译就系诱惑啊，引诱去做坏事咁样。咁今日题目咧，魔鬼用乜嘢嚟试探耶稣？你睇呢个图嘅时候咧，就。魔鬼好似搭住耶穌個膊頭咁樣喎，有人咧就話試探呢個試探咧，可能係一種喺內心裏面嘅啫，唔係實體見到乜嘢嘅。亦都有人話可能咧，魔鬼要試探耶穌嘅時候咧，就用佢媽媽啦，用佢啲兄弟啦，用佢啲細佬妹啦，用佢啲屋企人嚟去透過啲屋企人嚟幫佢講一啲説話嚟試探佢啦。但是呢英國有一位個出名的解經家摩根，他就說聖經裡面有一句話，魔鬼進前來， 啊，所以咧佢個見解就話喺呢一個場合裏面咧，魔鬼係現身喺耶穌嘅面前，呢、這個咧係我哋睇唔得到嘅。但係咧靈界裏面嘅事，加上咧耶穌咧好似嚟到咧迫使魔鬼咧要喺佢面前現身咁樣，嚟去話俾我哋聽，其實呢個世界係有魔鬼嘅。我哋唔好以為誒科學時代啊，唔好信呢一套。魔呢、這個世界有神，當然都有黑暗嘅勢力，有魔鬼嘅存在。魔鬼用乜嘢嚟試探耶穌呢？頭先我哋已經讀過嗰啲經文，咁我哋咧就嚟喺嗰啲經文裏面咧，我哋就去睇一睇呢個經文個佈局啊。喺呢度十三節個聖經裏面咧，第一節同埋第十三節咧。就好似一個框架咁框住咗。第一節咧就好簡單嘅嚟去介紹咗呢件事件個時間。時間係幾時咧？從約旦河。做咩要去約旦河？哦，原來咧耶穌啱喺約旦河裏面受洗。天上嘅聲音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是我的愛子。 我哋上邊咪好幾個嘅？咁而家牧師， 呢個係嗰個時間，地點喺呢度係荒野， 你開咗嘅聲， 人物係有魔鬼有處， 呢啲冇嘅就唔得。 而最高嗰個節咧就係呢個時間， 好似 係 得嗰個咋， 暫時高一點。所以第一節我就講嘅咧，呢個試探嗰啲背景。最後一節咧就係呢個試探完咗啦，暫時 好 咯。咁中間嗰啲第二到第十二節咧，就係記載咗。呢三個試探，第一個試探照路加嘅次序咧，第一個試探咧就係石頭變成食物，第二個試探咧就係魔鬼叫耶穌向佢下拜，第三個試探咧就係跳落去啦。好，我哋咧就嚟逐個睇啊呢啲個試探。呢啲經文咧，我哋就已經讀過啦，所以咧好快去温下。耶穌咧喺十被聖靈充滿吹到曠野嘅地方，受魔鬼嘅試探。佢四十日冇食咩嘅時候咧，呢個時候就餓啦。魔鬼咧就對佢話：嗱，呢度我用白色嗰啲字咧，係用咗新漢譯本嗰個譯法。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在和合本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若是呢，就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个如果呢并非说魔鬼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因为在前面的四福音，四卷的四福音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呢，魔鬼是很清楚耶稣这个神儿子的身份的，所以呢并非说耶稣不知道，哎，如果你是，其實如果用譯，如果你係咧，都係一種咧叫做挑戰式咁樣，並非話魔鬼唔知道耶穌嘅身份，所以咧新漢譯本咧就認為你既然係神嘅兒子，你咁叻，咁你吩咐呢石頭變成食物啦咁樣。咁耶穌點答呢？耶穌話：經常記着説，人活着咧唔係單靠食物，仲要靠神口裏面所出的一切的说话。如果能够将石头变食物，好不好事？这件是不是一件好事？你觉得好不好呢？我们正在缺乏粮食的嘛，加上一些米卖到多少钱一包如果18即是好像40磅那些，以前呢几多25蚊间呢50蚊喎。如果石头可以变食物，咁呢个世界就唔使有粮荒啦，几好啊。尤其是一啲比较贫穷落后嘅地方，石头变食物有咩唔好呢？人人都需要食物㗎嘛。何况呢呢、这个时候耶稣係经过咗40日夜个禁食祈祷去饿啦。饿呢係一种呢我哋个身体机能一種自然的感覺嚟嘅，我哋識得餓係咪一件好事啊？我哋識得餓先可以保持我哋健康啊，先知道邊個時候我哋要進食，咁咧俾我哋保持嗰個體力健康。如果有一日有邊個人為我哋自己，哎呀，我已經3日都唔覺得餓咧，咁啊點啊？最好打9-1-1啦。 即係要揾醫生睇睇啦。啊，即係如果我哋唔識，或者一個老人家佢唔餓嘅喎，咁咧我哋亦都擔心啦，開始要做一啲乜嘢嘢啦。啊，所以咧，當我哋識得餓咧，其實咧係一個神嘅恩典，呢個係身體自然嘅一種機能，我哋基本嘅需要嚟嘅。耶穌咧都知道，神都知道我哋有呢一個需要，所以咧佢就提醒我哋。啊，你睇下野地嘅百合花，你睇下天空嘅飛鳥等等呢啲，神都會，神做飛鳥，神都養活佢身。你睇下百合花，好快就凋謝咗啦，神都俾佢咁靚嘅一個咁靚嘅嗰個美觀嘅，何況我哋人咧，神俾咗我哋生命，岂唔係會將生命所需要嘅食物俾我哋咩？所以耶穌就話：所以咧，你哋唔好憂慮話我哋要食乜嘢，我哋要著乜嘢，我哋穿乜嘢，呢啲都係教外人所尋求。咩叫教外人咧？其實聖經喺呢度講，即係外邦人咧，就唔係話去將嗰個猶太人、外邦人嗰個種族佢有啲乜嘢個啊輕視邊一種嘅種族，而係話呢度教外人就係話嗰一啲唔認識上帝、唔識得係倚靠上帝嘅人，佢哋所尋求嘅。既然你哋有天父，有神係你哋嘅天父，你哋嘅天父知道你哋所需要嘅呢一切，所以咧你哋要先求佢個國同埋佢個義，呢一切就要加俾你哋啦。我身體嘅需要、衣食住行嘅需要，係我哋每一個人正當嘅需要。但耶穌的這段說話，這段的教導呢，就正好是回應魔鬼的這個第一個試探，將石頭變餅啊，這樣。耶穌不願意他的門徒呢，是過於擔心，過於關注自己生活裡面各樣的所需，以至到咧，我哋將我哋全部嘅我哋嘅時間、我哋嘅精神、我哋嘅力量，都放曬喺賺取呢啲今生身體所需要嘅上面。我哋全部嘅時間、全部嘅心思用曬喺呢啲上面，所以咧，我哋就唔會再有多餘嘅心思時間咧。你去諗下，上帝我哋嘅主喺呢一個時候，在我親人朋友當中，他有什麼心意想我去做呢？在這個時候，神想要我幫他一起做一些什麼呢？這個是神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意。但是魔鬼說，將石頭變餅吧。從耶穌的回答裡面，我們就可以去窺見一下魔鬼這個試探的目的。啊，譬如咧，啊有時我諗啊，咁樣嘅一個回答，我哋點樣知咧？啊，有時我諗啊，譬如你去到一啲個購物商場啊，咁啊，或者咧，甚至啲辦公室都好啦，啊，打個譬如，我間咧我坐喺呢度呢個辦公廳，呢度係個門口入嚟，但係咧前面有一個屏風擋住咗，我就唔知道出邊有冇人入嚟。如果有人入嚟，嗰個人係邊個人咧？係點樣嘅人咧？我都睇唔到。因為屏風隔住了，我隻眼不望得穿過去的嘛。但是呢，這裡有一個鏡子掛在上牆上角那裡照到出面，那我雖然望不到這邊，但是我透過這個鏡子我就可以望到誰入來了。透過個鏡子我可以望到那裡，透過耶穌的回答，我們可以知道魔鬼的這個試探他的目的是什麼。这个试探的目的呢，就是想耶稣或者呢想要今日的我们在物质的需要上面还有遵行神的旨意上面呢，当我们做抉择的时候，魔鬼想我们选择前面那一个，就是呢挂住自己的物质需要就好了，满足自己的那个物质需要，今生的身体的这些需要就好了，理佢咩神嘅旨意啊！最紧要就系现在嘅需要啊嘛，咁样呢个系魔鬼嘅心意。当耶稣拒绝撒旦呢一个试探嘅时候，其实耶稣嘅意思咧就系话，神喺我嘅身上有一个旨意， 神在我身上有一个比生活比生存更大的心意，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说话，就是神口里出的一切的说话，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指示我们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是按神的心意的一个生活，这个是人生更重要的一个要素。耶稣面对这个试探，他所直指的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给这些物质的需要来去呢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全部的时间，拿了我们整个的心思所关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是出名勤奋的啊，我发现呢其实呢印度人都一样很勤奋，而在一些公司工作里面，如果你要加班，那那些基督徒呢有时 say no， 但是呢中国人印度人是不会 say no 的，西人就会 say no， 西人呢就哎呀 no weekend 来了，在这个工作台上 gone fishing 啊，我们呢要享受啊，无论不会加班，但是呢我们很勤力，这个不是不好，但是呢魔鬼就要试探我们勤力去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我们只是挂住我们今生的需要，灵魂不要理智啦，信耶稣啊，我信耶稣啦，我得啦啊，只要找神，我知神心意，我做什么，唉，慢点先，慢点先啦。我认识一位朋友，他的哥哥在第一代的新移民嘛，好勤力好勤力，他呢就是一个餐馆的厨师，咁啊，成日咧中餐要跑喎，咁啊，佢咧做一個禮拜做足七日，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好勤力咁樣做。但去到五十幾歲就退休啦。你做咩退休呢？唔係話因為揾夠咗提早退休，而係被逼退休。咩叫被逼退休呢？原來身體已經支撐唔住啦，所以咧又已經病倒咗啦。咁係幾咁可惜嘅件事。当我们很勤力去做工作的时候，神要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什么是你的生命生活里面的第一优先呢？我看过一本书呢，讲到在1900年之后，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那里啊，大战之后仲更加啦，二次大战之后生活慢慢改变就好啦。当美国咧嗰啲汽车开始咧量产推出市场，好多人都有汽车啦。啊，咁咧个个人都有一部汽车嘅时候咧，教会里边出现咗个现象系咩啊？唔系唔够停车位啊，而系出席率下降。咩原因呢？啊，平时咧就系话我要翻工。到到拜尾喎，尤其是係 long weekend 嗰時候，哎呀，我有部汽車喎，唔走遠啲係咪？啊，最好咧就去露營啦，啊，去爬山、去釣魚啊等等，啊，西人好中意咁樣噶嘛。所以咧，嗰本書記載咧，嗰個統計就話，有咗汽車，個出席率下降。當我哋缺乏嘅時候，我哋話我需要揾食，冇時間去。去敬拜神，冇時間去理到我信仰嘅事。當我哋已經足夠啦，開始有餘啦，咁我哋點啊？咁我哋去享受啦。我哋又係一樣，都係中咗魔鬼嗰個詭計，將我哋嘅第一優先放在咗位置。咁我哋跟住咧嚟睇到第二個試探，魔鬼又領耶穌去咗高山上面，將萬國嗰啲嘅榮耀都俾耶稣睇，然之后咧，佢个建议系乜嘢咧？佢话嗱，呢一切嘅权柄荣华都系要俾我嘅，而我要俾你，你向我下拜就得啦。下拜，你喺我面前下拜，咁究竟系一件点样嘅一个要求咧？啊，呢个下拜咧？英文聖經可能 worship， 咁一講到敬拜，敬拜係點樣咧？ 啊間咧，有時我哋慢慢咧喺講説話裏面有一個迷思，敬拜係咩啊？頭先上嚟帶我哋唱詩歌歌，我咪敬拜小組啦，帶領我哋敬拜神啊嘛。咁其實我哋個敬拜崇拜咧，係成個程序都係敬拜喎，唔係淨係唱詩先至係敬拜。所以魔鬼嚟到話耶穌，嗱，我要將萬國俾我哋，你只要敬拜我就得啦。咁係咪話耶穌啊？哎，魔鬼嚟到話，哎，耶穌，嗱，假如我寫一首歌讚美我，唔係讚美你，讚美我，咁你唱啦。嗱，咁大家相安無事，我將萬國俾你，係咪咁簡單呢？如果敬拜咧，單單係唱詩咧，就絕對唔係啦。因為魔鬼所要嘅敬拜咧，就係有一種，即係又係啦，從主耶穌嘅回答裏面咧，我哋又知道魔鬼嘅用意。主耶穌嗰個回答係乜嘢咧？主耶穌話：當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啊，佢第八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人，你拜我啦，将万国俾我哋。耶稣话：当拜主你的神，敬拜同埋侍奉，呢、这个咧就系魔鬼所要求的。所以敬拜咧就有咗一个意思咧，就系话系一种尊崇，一种嘅顺从、顺服咁样嘅意思。所以魔鬼要耶穌敬拜服侍咧，就換句話講咧，就係你嚟到都係想得國啫嘛，冇問題啊！我可以俾你一個促成嘅方法，只要咧你敬拜我，即係你聽我話，你用我嘅方法，咁就得啦，咁就會好快噶啦，你可以即刻得國嗰個敬拜。咁魔鬼嘅方法係乜嘢咧？我哋知道魔鬼嘅方法。魔鬼是説謊之人的苦，魔鬼的方法就是用暴力、用欺壓，如果用硬不行，他就用軟，就是欺騙、引誘。但是魔鬼所應承的話，你要得國這件事，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這裡以賽亞書第九章第六、第七節這裡說，簡單咧讀嗰啲黃色嘅字，嗰度話咧有一啲孩為我哋而生，即係耶穌基督嚟到嘅時候咧，政權要擔喺佢個肩頭上面，佢要喺大衛個寶座上面治理佢個國，用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咁即係話喺神個心意裏面，耶穌嚟到咧係會得到呢個萬國嘅，喺神個旨意裏面。不過，魔鬼咧都話得噶，你都可以得噶，啊快一啲，我俾你快一啲，啊，所以咧魔鬼個方法咧就係一個促成嘅方法，下拜。所以講俾我哋聽就係咩咧？用魔鬼嘅方法去達到神要俾我哋嘅嗰啲嘢，對耶穌嚟講，用我嘅方法達到咧，你可以管理萬邦，帶來公平公義。管理萬邦，帶來全地的公平公義，是什麼好的事呢？絕對是好的事。但是那個方法是什麼呢？那個方法是錯的。那這個即是說，這個試探的精義所在呢，就是令到我們以為只要是好的目的，只要是好的心意，用乜嘢方法唔緊要嘅，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咩？不擇手段，不擇手段都得啊！只要你嗰個目的係好，你個心意係善良，咁你用咩方法都唔緊要，最緊要達到嗰個目的啊嘛！你係幫助人啊嘛！這個咧就係魔鬼嘅一個試探，呢個試探好犀利，呢個試探咧曾經使基督嘅教會，在過去差不多1700年的教會的歷史裏面，教會是多次的陷在其中。當我們讀教會歷史的時候，我們知道天主教有一個叫異教裁判。在馬丁路德改教之前，天主教的勢力是很大的，約翰胡斯都是在火刑處被燒死的， 當時佢哋咧就認為，如果邊啲人前異端嘅時候，就可以用武力去對待，甚至奪走佢嘅生命。好啦，當基督教咧慢慢站穩咗腳步啦，馬丁路德啊、加爾文啊呢啲改革之後，基督教咧即係今日外面嘅人話呢個新教啦，企穩咗腳步之後，好可惜咧，基督教對一啲自己裏面嘅唔同見解嘅人，又認為佢係異端嘅時候咧，又係用武力嚟去對付佢，呢個就係正中魔鬼嘅下懷。目的係好嘅，維護真理啊嘛，但係嗰個方法咧係用咗魔鬼嘅方法，呢個時間誤導咗唔少嘅有好心智嘅宗教熱誠者都會咁樣嘅。目的是好怕咩啫？如果我揾到好多嘅錢，我咪可以攞啲錢嚟去捐俾教會，嚟捐俾慈善機構啊、基督教機構啊，我可以做得榮神益人嘅事。但係問題就係，我哋揾錢嗰個方法係點樣咧？合唔合法咧？喺我哋揾錢嘅時候，會唔會我哋攞錢去幫到呢個人，又傷咗嗰邊嘅人咧？我相信咧。劫富濟貧呢啲係小説裏面、電影裏面咧，嗰啲英雄咧會俾人家好尊崇咁樣，神係唔願意我哋咁樣做。好嘅目的都要有合神心意嘅方法。有人會諗：哎呀，如果我買六合彩，我中咗1000萬嘅時候咧，我願意咧將50%甚至70%嚟奉獻，好唔好啊？啊，呢個都係一樣咁樣嘅善行嘅性質。所以好的目的呢，不能够呢将坏的手段呢在神的面前合法化的。最后一个试探，魔鬼又带耶稣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吧，因为经常记着，只要吩咐他的使者呢保护你，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呢碰在石头上，一啲苦都唔會受嘅，你唔使驚啦，跳落去啦！呢一個試探咧，跳落去係點樣嘅試探咧？耶穌就答佢話：經常記着説，不可試探主你的神。即係話跳落去咧係一個試探。咁呢個試探到呢度完咗，魔鬼暫時離開耶穌。呢一個試探係咪咁樣嘅試探咧？有人好中意咧，走去北温都有啊！走去咧咁樣跳落去，好刺激啊！耶穌跳落去試下咁樣，係咪咁簡單嘅事？只有嘢拉翻上嚟。這個試探其實就係要耶穌避免受苦嘅一個試探。魔鬼可能對耶穌話：，你啱啱洗禮嘅時候咧，你唔係聽到天父話？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爱你嘛，天父爱你的时候，他是不会叫你受苦的，所以你跳下去，神会保护你，神不会让你受到一滴的伤痛的。无独有偶，当耶稣帮彼得和那些门徒说，我们去耶路撒冷，我將會俾嗰啲咧文士啊、祭司長啊、嗰啲宗教領袖咧嚟去捉拿我、鞭打，然之後釘我喺十字架上面。當主耶穌講到呢一啲講俾啲門徒聽嘅時候，彼得點樣講咧？耶穌咧指示咗門徒話：佢要去會受苦嘅時候咧，第24節，彼得咧就拉住主耶穌，唔得啊！萬萬不可以咁樣啊！呢件事不可以臨到你的身上噶。耶穌轉過嚟話：撒旦推我後邊去吧。耶穌轉過嚟話：唔係話彼得你行開一邊，係話撒旦你行開一邊。做咩咁樣呢？因為彼得係用咗撒旦嘅嗰個意思、嗰個建議，唔使受苦噶。耶穌你使咩要去受苦？去受釘十字架呢？唔使噶，呢件事唔可以臨到你的身上噶。这个呢就是引诱耶稣呢去避免那个十字架的苦难，耶稣拒绝 逃避受苦的这个时候，跟着呢他不单止他自己拒绝逃避受苦，他都呼召他的门徒，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呢，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讲完了这番说话过了没几久，我相信呢彼得学到东西了。啊，当彼得晚年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写了这封信，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去写彼得书信的时候呢，就正在去勉励一班受苦的基督徒，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用受苦作为兵器。今日尤其是我们住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啊，我们呢未必有机会呢去为主受死，为主受苦，受苦都少啊，更不要说受死，我们不会受到这个，因为信耶稣很大的逼迫，但是呢蚀底总是有机会的。我们没有机会为主受苦，但我们呢只要肯，我们是有机会为主而蚀底的。啊，你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做，哎，有什么用做，有什么用做，要我做蚀底一点。啊，有时有些争执的时候蚀底一点。啊，这个呢就是这个试探给我们一个提示，不要避开受苦。我们没有机会受苦，我们有机会蚀底的。啊，所以总结一下，我们重温一下这三个的试探。第一个试探，石头变食物，什么是你的生活生命的第一优先呢？星期日一早起身，你的第一优先是去哪里呢？是去教会呢？去敬拜神呢？或者是很多其他的责务你想做呢？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这个是你的第一优先呢？第二个试探，下拜。虽然我们可以有一些好的心智做好事，但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有好的目的都要，那个方式那个手法都要合法合神的心意，不可以作恶来去成善的。最后一个试探，跳下去了，避免受苦。我们没有机会受苦，但蚀底总有机会。教会里面群体里面是更加需要有多一些肯蚀底的人，这样呢就可以帮助到其他人，肯去帮助他。我们一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你一位凡事都受过试探的主，但是你并没有失败，你是一位得胜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将你和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作为我们生命生活里面的第一的优先，让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更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舍己的心来跟从你。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相处，特别在我们家人的相处里面，我们愿意做一个蚀底的见证人。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求。Uh-huh.